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尼希米记二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这样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但和伦人森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咁我哋好多谢我哋仍然系有杨柏满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证道。杨牧师今日帮我哋证道嘅题目系从尼希米看仆人领袖。我哋将时间交俾杨牧师。 首先咧喺呢度咧就向大家系送上问候啊！无论你系喺教会里边啊，有实体崇拜，亦或喺线上啊，愿主嘅平安系与你哋同在。我哋真係好需要啊，從上帝而嚟嘅平安嚇。啊，而家世界咧就係風雲幻變啊，戰爭啦、疫情啦，係陰霾密布，冇人知道聽日會點樣。其實將來會發生乜嘢事咧？我哋唔知道。不過我哋有盼望，因為喺上帝裏邊，我哋知道我哋係有出路。其实很多时候将来发生什么事呢，是会看这个领袖的决定受到领袖的影响的。例如一个很有野心的领袖，他发动战争就会令到生灵涂炭，一念之差呢就带来人民的痛苦，甚至是带来灾难。疫情呢也是一场仗。大家都聽到香港的疫情呢最近呢就情況真的 不好的、如果用嚴峻兩個字呢，我相信已經是不足夠的了。香港的疫情呢是或者應該用失控這兩個字呢是來形容，因為社會的資源呢已經不夠應付疫情，而領袖的決定呢也都是直接是影响市民的生活。那什么人才是一个领袖呢？国家的领袖我们知道，公司的领袖我们又知道，或者我缩小的范围，在一个属灵群体里面，在教会里面，谁是领袖呢？是不是主任牧师？是不是执事？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凡是能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的人就是领袖。所以弟兄姊妹，你都可以是领袖，如果你是能够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是产生影响力，你可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今日我就揀選了仆人領袖這個的主題跟大家分享，因為教會領袖都是仆人領袖，而我們每一個都要去學習怎樣去做好這個仆人領袖這個的職份。讓我們在講道之前，我們再一次我們低頭，我們同心禱告。真系因主，我哋真系知道系洪水泛滥嘅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我哋知道你吩咐我哋要为万人代求，为君王代求，为在位掌权嘅代求。主，我哋真系求你系将平安赐下。我哋求你指住任何嘅战争、争竞， 让人民都是能够是有正常的生活。主，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所有君王的心，君王的心亦都是好像龙沟的水，被主你是随着你的意思是流转的。主，我们就愿意你将和平将平安是带来这个世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亦都求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学习怎样去做一个的仆人领袖，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的灵引导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有一个人呢，他就坐着一个氢气球，咁咧佢约咗朋友啊喺一个地方度等，咁佢就想由A 呢个地方去到 B 呢个地方啊。但系咧个氢气球升空之后咧，佢就迷失咗方向，咁佢就唯有咧系减低个速度啦，然之后又降低佢个氢气球嘅高度啦，就向地面嘅人咧就问路。咁啱啱见到有个人，咁佢就大声咁问佢，佢话：诶，对唔住，请问我而家喺咩地方啊？我想去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怎样去呢？在地上那个人呢就回答他，他说你现在的位置呢大约呢就是北纬几多度，东经几多度，你距离地面呢大约是几多米，如果你想去 B 那里呢，你就要向西南偏南的方向呢是调校，然后呢如果个风向是不改变的话呢，你大约45分钟呢你就会到的了。咁喺氢气球上面嗰个人咧就话：你一定系一个工程师。喺地上面嗰个人就话：你点解话我系工程师呢？佢话：因为你讲嘅资料咧都系非常之准确，但好可惜，你帮唔到我，你仍然话唔到俾我听，我而家喺边度？你更加讲唔到俾我听，我点样去到我嘅目的地？咁喺地面上嘅人咧就回应佢一句，佢话：啊，你一定系一个领袖。吓，点解你话我系一个领袖？佢话：嗱，你唔知道自己喺边度，你应承咗人去嘅地方，你唔识得点样去，你净系高高在上，喷出好多气出嚟，你解决唔到嘅问题，就将个责任推喺别人嘅身上咧，就让你嘅问题就成为你下面的人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认识的领袖是不是好像在氢气球上面那个领袖这样呢？让我们看一看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领袖。第一，尼希米是有异象的。当他知道他的国家遭难，当他知道国民被凌辱，城墙被毁的时候，他领受的意象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他没有说到他说不关我事，我在千几里之外的书山城远水不能够近火的。尼希米亦都没有说到我何德何能重建城墙，我做不到的，我只是作王走政而已。他领受异象，并且是愿意将自己摆上是被主去使用。第二，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领袖呢？他是能够激发别人的信心，即好像我刚才讲，他是能够发挥领袖那个的影响力。尼希米的二章十八节那里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熟悉尼希米记这卷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重建城墙这个这么艰巨的工作用了多少时间？是52天， 就完成了。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也都知道，在尼希米之前有其他的人，他们都尝试过去重建城墙，但是经过90年的时间，仍然未能够完成。嗱，一件90年未能够完成的事情，尼希米52日就完成了。这个当然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尼希米说，他跟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大家还记得尼希米记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章，当尼希米知道他的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的时候，他是帮皇帝斟酒的嘛，做酒政的嘛。他斟酒的时候呢，他是面带愁容。其实很危险的，当你跟皇帝斟酒的时候面带愁容，你激怒了皇帝是可以杀头的。但是竟然个皇帝就问他，你什么事啊？为什么你这么忧愁啊？跟着尼希米说了给他听的时候，个皇帝竟然是愿意给他翻回去耶路撒冷，带领这个重建城墙这件事，并且还给了他很多的材料，让他能够是完成这个的工作。所以尼希米和那些以色列人就其实是在这里讲着见证，他说我神施恩的手是怎样帮助我。而尼希米他的见证呢是有影响力的。于是那些以色列人呢都奋勇做这善工，而整件事就是这样完成。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领袖？他是能够发挥影响力，他是能够激发其他人的信心。第三，尼希米他亦都明白自己仆人那个的位分。如果大家数一数，在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短短的11节的经文里面，你数下仆人这个字出现了多次，最少是出现了8次。而在最后一节，即是一章的11节，尼希米都讲了3次。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尼希米很明白自己做仆人这个的位分。在2章20节那里，他都是这样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个你们当然是讲紧嘲笑他们那些的敌人。做仆人就即是说，他只是会按住主人的带领去做。如果整件事是出于神，神就一定是会令那件事是顺利这样完成。所以我们就见到尼希米在52日就完成了这个重建城墙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问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一，他是一个有异象的领袖；第二，他是能够发挥影响力激发其他人信心的领袖；第三，他是一个很明白他自己做仆人这个位分那个领袖。而他做仆人，他就是全心全意这样去跟随主。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都很需要仆人领袖，今天的社会都很需要仆人领袖，不是那些高高在上，只是得把口讲，解决不到问题就将个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一些的领袖，而是那些真正 关心和明白其他人的需要，那些人而且是用行动去帮助他们那一种的仆人领袖。我们一定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仆人领袖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首先，仆人领袖是一个的管家。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和第二节，他就说，这样人应该把我们看作基督的仆人，神奥秘的事的管家。对于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管家一定要有忠心，是忠于他的主人。管家呢亦都是要善用资源。尼希米他做了省长十二年，他以前那个的省长呢就在百姓那里呢是征很重的税，拿粮食啊，拿酒，拿油，拿金钱等等，成为呢那些税项是成为百姓的重担。但是尼希米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在这十二年里面，他连他省长那个的薪酬，那个的俸禄都没有拿到，他放弃了他自己的权利。之前的犹大省的省长就是中饱私囊，但是尼希米却是因为是敬畏神的缘故，而他是放弃他自己的权利。在今日这个的消费主义被高举的社会，其实很难想象是有人愿意是放弃他应得的权利的。教会其实都是一样，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我有奉献的，我奉献的数目都不少的，那教会是不是应该听下我的意见呢？是不是这样？放弃权利的最佳榜样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到八节那里讲到，耶稣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会以自己和神是同等作为强夺的，反为他是倒空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真正的领导是做仆人，就好像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仆人领袖呢是有两个是很重要的生命素质。第一，就是要作别人的榜样，以榜样是作领导。而第二呢，就是要有同理心，用同理心来做领导。但我们着点看一看，以榜样作领导，我相信很多很多做父母的都明白的。因为我们教仔女呢，我们不是得把口，我们教仔女呢就要自己先做好一个榜样给我们的仔女。因为我们的仔女或者年轻人，他们双眼是雪亮的，如果做父母的是讲一套做一套的时候，他们不会听。在教会其实都是一样，如果一个领袖叫弟兄姊妹说，你跟随耶稣吧，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却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的时候，那你想想会有多少影响力。如果教会的领袖叫基督徒做十一奉献，但是他自己却是没有十一奉献的，那你又可以想象一下他有多少的影响力。作榜样，Lead by example，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 仆人领袖的素质就是要有同理心。同理心和同情心呢是有不同的。同情心就是、你在这里，那个人在这里，大家的境况遭遇处境都是不同，不过你同情他，你愿意是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这个就是同情心。而同理心呢，就是你在这里，那个人在这里，但是你愿意是去到那个人那个的处境那里，去认同他的难处，是身同感受这样去帮助他们，这样就是同理心。尼希米对他的同胞是有同理心，他明白他们所立的罪，他们的服役甚重，所以尼希米呢是愿意是以行动是去帮助他们。仆人领袖的素质就是要作榜样，和要有同理心。在二十世纪初，在东京有一间的连锁店，每日六点钟就是放工的时间。在门口那里就有一位老先生，他头上就缠着一条毛巾，拿着把扫把，然后对那些员工就说，在放工的时间到了，快点回家。有些员工就会说，哎，老板对不住，你可不可以给多五分钟我，我就会做完我做的事情。那位老先生说，不得不得，你快点回家，你太太和你那些小孩子是等着你的，你每日都要准时做完你的工作就准时回家。我不知道呢，你羡不羡慕这间日本公司那些 的员工。我想在香港工作呢，很多时候做到九点十点都差不多呢，因为老板还没走，差不多都要鞠躬道歉，哎，对不住对不住，我今天要早走。其实这位老先生究竟是哪个呢？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洗衣店白羊社那个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就叫做五十岚健次。日本的企业家一向是以工作勤奋出名的，超时工作更加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一位企业家五十岚健次，他却是坚持那些员工是要准时下班，准时放工，甚至他要亲身赶他们离开。难怪呢，有人就说他是日本作风最独特的企业家。他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呢，和他的基督信仰是有关系。五十岚健次他是日本少数的基督徒的企业家，他的一生从创业到处世都是显出他基督信仰与众不同那种的品质，那种的品格和气质。他很重视员工的家庭生活，很重视员工的家庭福利。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将家庭和事业并重，而不能够呢是为了事业而去牺牲家庭的生活。所以他的员工呢对公司都是很忠心的，为公司呢是不断地创出更好的业绩。五十岚健次这个的做法，他对员工那个的生活和福利怎样照顾他们，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他对员工那一种的同理心。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就记载了雅各和约翰就去求耶稣。求耶稣什么呢？求耶稣赐给他们将来在荣耀里面，一个就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那就引起了 十個門徒嗰啲嘅不滿啦，嚇，即係話咧嚇嗰啊嗰啲門徒咧喺度爭位坐，耶穌就趁住呢個機會咧去教導佢哋，做領袖嘅就要做仆人。耶穌就話：外邦人有君王去治理佢哋，有大臣去操權去管束佢哋，但係你哋門徒卻唔係咁樣。喺馬福音嘅十章四十三至到四十五節，耶穌就話：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做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做眾人的仆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我覺得這一段的經文呢，是耶穌對仆人領袖一個的很清楚的描述。做領袖的就是要服侍人，你想哪个想做大的呢，就要做用人，哪个想做首为首的呢，就要做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的每一个，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亦都是仆人，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这个仆人那个的位份。在若干年前呢，我在纽约，我就参加了一个的领导学的课程。那个课程呢就是这个教牧学博士的一个的课程来的。在个课程里面，让我对这个仆人领袖呢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商业的社会，领袖就是从那个位份而来。当有人坐了这个位，他就是领导这些的人。所以给人一个印象呢，就是领袖就是从那个位份而来。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的人就算坐了某一些的位置，他都不是一个领袖。为什么？因为 他们是没有发挥到他们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刚才马福音的经文，耶稣所讲的说话，真正的领导呢，就是做仆人。即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仆人，因为仆人才是位份，不是领袖是位份，仆人才是位份。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仆人。而每一个领袖呢，都要带领，因为领导是一个的责任。即是说，有一些的领袖呢，虽然他有责任去领导，不过他们却没有负上这个的责任去带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不肯带领的教会领袖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是仆人，而每个领袖都要去带领。现实是怎样呢？现实不是这样。所以有人呢就这样形容，他说上帝不是在找着一个愿意服侍的领袖，上帝是找着一个愿意领导的仆人。上帝不是找一个愿意服侍的领袖，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要去服侍的。 上帝是找一个愿意领导的仆人，因为有一些的领袖他们是不愿意负上带领那个的责任。我刚才 是一个浓缩版，将我在纽约那个领导学课程所学到一些小小的东西跟大家去分享。我在以前的教会呢用了7个月的时间去讲尼希米记，期间呢就经历了我们教会那个叩堂的事件。我完全可以说呢我是见证着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去帮助我们，在整件叩堂的事件当中是让我们是能够顺利完成。从一开始那个的意象分享会为什么要叩堂，到我们组织祈祷会，到有两次的月会，我们给弟兄姊妹去投票，两次的月会都有接近90%的弟兄姊妹呢是投票支持去叩堂。然后在5个月里面，我们是筹足所有的资金，我们不需要向银行呢是做借贷。我们见证着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我们见到的全是恩典。但我怎样都想不到呢，在这个交易的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插曲。插曲就是业主突然之间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不见了那一份正本的屋契。我完全明白弟兄姊妹是因为外教会的缘故，他们是会很担心一个3亿元的物业如果没了正本的屋契会带来那些的风险。我完全明白他们想什么，但作为他们的领袖我可以怎么做。首先当然就是带领会众去祈祷，将这件事是交托给上帝。然后呢我就跟一些的律师呢就去商量做好那个的风险管理，尽力呢是将没有正本屋契所带来的风险呢是减到最低。那个风险呢不会是零的，不会的，一定是有风险的。那问题只不过呢就是怎样将教会的风险作为一个买家，你买一个物业是没有正本屋契的，这样那个的风险怎样能够是减到最低。跟着我就预备好一个的特别的会友大会，就要向弟兄姊妹去解释现在的情况，解释我们怎样去减低风险，然后就让弟兄姊妹呢就投票决定。这个是我当时作为教会的领袖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在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是恒切的去祈祷，我们求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正如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过，如果件事是出于上帝的话，上帝一定有办法是搞定他的，完成他的。那我们的特别会友大会预备好了，星期日就开会了，预备给弟兄姊妹投票了。就在星期五个业主打电话给我，他说唉，我们刚刚找回那份的正本契，最终掌权的就是上帝，我们只需要是做好我们仆人的本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以一个为仆的心 去带领。你的带领就即是说，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去发挥你的影响力，将弟兄姊妹是带到去耶稣的跟前，让耶稣亲自是去帮助他们，去给力量他们，给平安他们，给盼望他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立下一个仆人最好的榜样。你不单止放弃你自己的权利，你更加是愿意去服侍，愿意去牺牲，甚至将性命摆上。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很多的软弱和不足，但我们知道在主你里面，我们是能够找到力量。求主你教导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仆人领袖，我们怎样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去发挥影响力，以致他们都是能够对主你是有信心，是有爱心，是有盼望。主，求你的灵是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